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 大香港早晨，热血时报同埋 My Radio 联播嘅早晨节目。咁今日有我 Christina， 有 Jerome、日朗同埋淡仔嘅， 系 啦。咁今个 weekend 咧，都系香港抗争史上最值得记录嘅一页啦。 即大家都一定知道我哋今日系讲咩噶啦， 系啦。咁我哋讲翻而家苏花嗰个状况先啦。而家其实喺街头上、 大致上讲一讲先啦。咁琴日咧，咁琴日就发生咗香港算系即近年来最劲嘅一次嘅小黑运动啦，可以咁讲，或者占领运动啦，准确啲咁讲。咁就晏昼嘅时分，咁大家一扎人咁冲咗出去，咁就占领咗呢个金钟呢、这个海富中心出面嘅嗰个道路，跟住然之后一路。成條路開始都係成條路癱瘓啦，而現在嗰個情況呢，就金鐘、銅鑼灣同埋旺角呢，亦都係另外有人發起咗一個佔領行動。咁呢三個地方都 係，洛克道都係嘅， 洛克道都係。 咁喺琴晚嘅晚上十點起呢，咁就近千名嘅市民呢，就去咗銅鑼灣嘅崇光百貨以及係旺角嘅彌敦道以及亞街老街交界嘅地方呢，係靜坐抗議嘅。 咁而家其實咩情況呢？咁即係佢哋就喺嗰度抗議緊啦。咁另外就有冇啲團體話支援佢哋罷課嗰啲點樣講啊？ 嗱，咁樣咧，而家咧就喺琴日嘅事件之後咧，咁就不同嘅團體你都係呼籲各界罷工同罷課嘅。咁而喺罷工方面咧，咁啊職工盟嘅立場咧就呼籲全港嘅職工喺今日29號罷工啦。咁而教協咧亦都係號召全港嘅教師去罷課罷教嘅。咁而另外喺學生方面，學聯咧就係亦都係宣布無限期罷課啦。咁而琴日咧就亦都係有大亦都有多間嘅大專院校啦，亦都係召開一個緊急嘅會議啦，去商討去罷課嘅安排嘅。咁截至今日為止咧，我哋收到嘅信息就係而家香港中文大學咧，咁就喺28號嘅，即係琴日嘅時候咧，就喺百萬大道開呢一個開會啦，咁就通過咗呢一個無限期罷課嘅決議嘅。咁亦都係提出咗三個訴求啦，包括就係梁振英以及政改三人組要下台啦，要爭取公民提名啦，以及係要求人大撤回方案。而沈祖堯咧，亦都係宣布咧，就校方會啟動應變措施去支援學生嘅。而香港城市大學咧，亦都喺今日宣布咗咧，就係要決定係佔領係城大校園嘅。咁佢哋咧就會喺一陣間嘅9點咧佔領大學道啦。咁而喺11點45分咧，亦都係會有誓師大會嘅。另外中學方面咧，亦都係有呢個罷課活動啦。咁例如呢一個嘅葵青同埋荃灣嘅中學生咧，亦嘅政改關注組咧，亦都係宣布咧葵荃區嘅七間中學將會係罷課啦，而黃仁書院亦都係宣布喺呢一個今日嘅8:30去到3:00會係進行罷課啦，咁會喺球場集會嘅。 咁其實而家就有各各色色、形形色色唔同嘅團體啊罷課咁樣去將呢個運動升級啦，但其實最重要嘅戰場都依然係街頭啦，因為其實街頭呢個戰場要打翻嚟咧，係真係。抗爭者付出咗好大嘅一番努力嘅。咁講翻就係禮拜六晚啦，咁我哋熱血公民就率先去咗呢個海富中心對出天美道對出嗰個位置嗰度就佔領啦。 即係大概晚上11點左右嘅時分啦。咁就因為已經開始入夜啦，咁我哋都希望就即係因為怕警方就會喺禮拜六晚嘅時候就會清場，咁所以我哋就喺即係佢哋集會正宗集會嘅對面嘅嗰一度，就即係地鐵站 H 後海富中心嗰一度咧。咁我哋就呼籲啲群眾，即係如果因為警方就封咗，就唔俾啲人就進入正宗啦，部分嘅地方係會封咗啦。咁所以有好多人咧就會入唔到，又或者有啲人出咗就入唔翻。咁所以我哋都呼籲其他人咧留低去聲援翻嗰啲學生。咁就如果一旦警方係真係入去，即係 拉 拘捕暴力清場啦，拘捕啲學生同埋當中嘅一啲示威者嘅時候咧，咁我哋喺對面嘅馬路嘅時候都可以即時做一個 support， 咁樣嘅做法嘅。 咁其實嗰日咧，嗰個事情嘅發展咧，就有好大部分喺政總裏面嘅學生或者聚集嘅人士咧，就都離開，係因為咧宣布咗呢、這個即時佔中咧，就宣布咗。咁有一部分嘅示威者就認為，或者學生就認為被騎劫，咁佢哋就陸陸續續咁走。嗯、其實 嗰時就大概係 十二點之後開始， 唔係係一點四十分嘅時候就開始宣布佔領中環嘅。 係啦，咁就亦都各大嘅即時新聞咧，你哋都會見到有啲咁嘅 news feed 咁樣彈出嚟啦。咁而有啲學生離開咧，咁就係因為就覺得佢哋就騎劫咗嗰個運動，咁就因為佔中，咁就話係佔領中環嘛。咁但係當時佢哋就喺政總咁樣就宣布呢一樣嘢咧，咁就會令到學生就覺得佢哋原本自己喺政總搞嘅呢一個廣場嘅呢個運動咧，咁就係被騎劫嘅。咁所以就當中有部分嘅學生咧係唔滿意佢哋呢一個做法而離開。咁當時咧，我哋都係積極地呼籲呢一批嘅學生以及群眾咧，就唔好離開，繼續留守。 即係你都有派人去到巴士站啊、地鐵站入口啊嗰度去呼籲佢哋留低去繼續聲援啲學生嘅。咁其實我哋熱血公民就一直或者喺我哋嗰度聚集嘅群眾啦，就一直留到第二朝，咁就等另一批嘅手足嚟接奸嘅。咁其實夜晚開始嗰陣咧都有三四百人嘅，咁但係慢慢陸陸續續走下走下咧，去到朝頭早八九點嘅時分就得翻 一百人到啦。 係咪啊？你覺得好似送物資去喎，最咁係嘛？ 我哋等到啲物資嚟到同埋有人嚟加入咧，我哋先走。咁啲物資嚟到咧，我哋起咗個帳幕啦，同埋起咗嗰啲嘅喇叭之後咧，咁我哋先走。咁嗰陣時咧就多翻人啦，已經即係最低潮時期一百人到。 因為當時 大部分都係瞓緊覺添，仲要。 因為當時禮拜六晚嗰時，我哋就都係驚清場啦。咁跟住因為有幾個時間就會比較危險嘅， 譬如凌晨五六點 夜晚凌晨嘅時分啦，又或者朝早五六點嗰時一瞓啦，因為警察交更，咁佢哋體力會好好，咁有可能喺嗰啲時分就去做一個清場嘅行動。咁而因為過咗嗰個時間咧，警方都係冇清場嘅行動，咁所以即係大家都亦都經過咗一晚嘅時間咧，亦都係相當之疲累啦。大家都不停，尤其是我哋手足，我哋幾個咧都有不停嗌咪，咁所以都即係支持唔到咁耐啦。咁所以亦都會有啲即係輪班啦、換更嘅計劃，即係一啲情況發生啦。咁就亦都當時我哋嗰個 live 都有出緊，就呼籲大家都一齊落去就參與呢一個聲援嘅行動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嗰次第一次換更嘅時候都係早上八點，咁八點嘅時候呢都唔係話好多人嘅，咁就直到晏晝開始大概十二點零一點到呢開始就 feel 到嗰個人群呢係越嚟越多㗎啦。 係啊，各方面嘅市民都開始聚集喺海富中心嗰一個據點啦，咁佢哋都嘗試去衝出呢個馬路，但係後尾呢突襲馬路成功咧，就係喺演藝學院對出告示打度，本身一群喺度靜坐嘅示威者咧，就成功咁樣霸佔咗嗰條馬路。咁跟住陸陸續續咧，亦都另外一啲嘅群眾咧，都佔據咗海富中心對出天美中間嗰一段嘅大馬路啦。 嚇！嗰段嘅下角度。 係啦，下角度嗰段大馬路就佔據咗，咁跟住就陸陸續續更加多嘅群眾就聚集咗喺嗰度啦。咁另一個高潮咧就係警方就六點五點零嘅時間啦，係咪啊日朗？ 喺六點嘅時候咧，咁警方咧就喺呢個金鐘度咧就係、是、發放呢個催淚氣體咧、催淚彈去對付和平嘅示威者。 其實嗰個催淚彈咧係我係啱啱嗰陣咧先至落到現場，因為我八點幾嗰陣咧就輪完就走咗，咁就六五點零嗰陣咧就落到現場。啱啱咧我哋鬱敏同埋黃楊達咧都喺馬路嘅正中間，咁佢就準備咧將啲物資搬去中間嘅時候，就起一個物資救援站，咁樣就搬一個黃色嘅帳篷過去啦。咁我哋 set up 咗嗰個黃色帳篷冇幾耐之後咧，嗰啲催淚彈咧喺接近同警方對峙嘅群眾咧，咁佢哋出完紅旗就再出黑旗，即係會警告我哋發放催淚彈。但係嗰啲催淚彈咧係向我哋呢個方向度射過嚟嘅。 即係催淚彈咧，就應該咧就拋物線曲線咁掟出去嘅。咁而咧警方咧就即係好近距離咁咧 向住示威者射呢一個催淚彈。咁因為催淚彈呢其實即係唔單止係煙啦，因為佢係好大個一個圓形，你大概係一個比較大 size 嘅水杯，一個乜咁樣咁嘅 size 嘅形狀，跟住佢掟出去，然之後再散開一啲細嘅彈，跟住出去呢你就會有好多煙㗎啦。咁但係佢射出嚟嘅時候，一開頭係一大咁射出嚟㗎嘛。咁若果呢你係俾佢射中嘅時候，即係射中一啲要害嘅部分，例如頭部嘅時候呢，嗰、那個力度呢係相信係可以去到致死嘅程度嘅。而蘋果呢亦都有一位記者呢係喺十米以內嘅距離呢被警方用呢、這個催淚彈呢去射中佢嘅腳啦。咁而上面呢係留低咗兩個紅印，係因為嗰個催淚彈射出嚟嘅時候好熱啦，令到佢辣傷咗嘅。咁就而家情況呢就需要係要最起碼係需要休息五日先至可以回復嘅。 是啊，咁另外繼續陸陸續續佢都發放咗幾輪嘅催淚彈啦。我諗起碼去到佢係連續發咗大概可能每隔五分鐘一次咁樣，跟住就停咗一陣。咁另外開始去到十點幾嘅時候咧，陸陸續續喺旺角啊、 銅鑼灣 咧，亦都開始有市民咧就佔領呢個街道。咁喺銅鑼灣佔領嘅位置咧，就喺 SOHO 對出嘅大馬路啦。咁亦都有喺過起碼四五千名嘅市民咧，係聚集咗喺嗰度。 咁而家畫面大家都可以睇到啦。咁一大批嘅市民咁就喺銅鑼灣出邊已經係坐咗喺度啦。不過呢個畫面就唔係好見到。下一張俾張可以見到銅鑼灣嘅一啲地標，譬如 SOHO 嗰一啲係。是啦是啦，咁而家個畫面就比較容易啲睇到啦，呢一度就銅鑼灣，咁大家都可以見到一大批市民呢已經係坐咗喺嗰度出面，係就發起一個靜坐堵路嘅行動嘅。 其實呢我見到呢個畫面呢，我自己覺得嘅就係、是、即係香港人終於都跨越咗嗰條黃色線囉，即係嗰條黃色嘅界限，係因為本身係有人帶頭去佔領呢個馬路嘅，係有人搬啲鐵馬去攔住啲車嘅。咁樣佢哋去嘅時候呢都呼籲其他群眾唔好你要霸佔個馬路啊。咁亦都係有市民去醒覺去做呢件事囉。咁其實我覺得好重要嘅係你唔係係淨係佔個金鐘，因為金鐘嗰個狀況係比較惡劣嘅，係最多警察嘅。咁你變咗去咗銅鑼灣，你佔領銅鑼灣、告示灣仔、洛克道、中環仲有旺角，即係你一定要係有唔同嘅地方去佔據，要分散嗰啲警力咁樣。 而家其實最主要就係因為呢大量嘅警方呢都係喺金鐘嗰一邊就主力想去清場先嘅，咁所以變咗就旺角嗰一方面呢同埋銅鑼灣其實都係算係唔少嘅。咁但係旺角嗰一邊呢，因為大家睇電視都可以見到呢，有大量嘅警力呢都係由九龍去刻意咁去調咗去金鐘啦，尤其是喺傍晚嘅時分呢，亦都係有一批嘅警員呢搭地鐵呢去到金鐘出，咁就希望喺嗰度呢就去攔截同埋就去驅走啲示威者嘅。咁當時大家都可以喺網上面見到一啲相啦，就係、是、啲警察喺個地鐵入面啦。咁而之後呢地鐵呢亦都係封閉咗，唔再去俾個列車停喺個金鐘站度嘅，咁為免呢有更多嘅人呢可以去支援一啲示威者。咁所以呢旺角嗰邊呢基本上係可以接近係冇警力咁滯㗎啦。 係 啦，如果大家可以留意到啲電視片段都拍到呢，當中有位警察呢就係之前驅蝗行動嘅時候嗰位黃山幫幫手嗰位警察呢，佢都係調咗去港島區嗰邊嘅，咁所以基本上係九龍一大扎人呢都係調咗去港島㗎啦。 咁喺嗰度佔據嗰個情況就可以持久少少同埋安全少少囉，喺昨晚個狀況嚟講。因為喺講返頭先你金鐘嗰啲嗰啲警察喺地鐵站啦，其實我哋開頭個好多人已經收到消息有傳聞話啲警察是一車車咁嘅地鐵車過嚟金鐘，咁諗住喺金鐘站嗰度就殺上嚟嘅。咁好多群眾就自發搬啲遮呀鐵馬嗰啲水水馬咁去阻塞呢個地鐵站嘅出入口。 因為其實喺我哋即係之前衝出馬路之前呢，警方已經用大批嘅水馬以及甚至佢係動高咗上面，喺水馬上面再有塊板，咁就避免呢一啲群眾呢喺海富中心嗰一邊湧出去個馬路嘅，咁所以有大量嘅水馬呢係喺周圍旁邊啦，咁鐵馬當然都唔使講啦，咁而喺市民大家衝咗出去呢一個馬路之後嘅時候呢，咁警方呢其實係一度敗走嘅，咁而大家呢都係識得利用返一啲鐵馬以及水馬呢去用返呢一啲警方擺喺度嘅原本都係攔截示威者嘅一啲物資啦，咁 去反攔 截返呢啲警方嘅。 係啊，咁啊，同埋仲有放催淚彈，喺金鐘放催淚彈嗰個情況啦。咁佢哋放完催淚彈咧，就通常啲示威者就會走啦。咁跟住走完之後咧，就可能會等睇有冇動靜，跟住就再翻去佔據翻嗰個地方。其實呢一個狀況都係真係持續咗，起碼十幾次咯，即係又放催淚彈，跟住啲示威者又走，跟住冇靜咗，跟住又翻去，又再佔領翻嗰條前線嘅。咁我但係呢啲。我想講咧，就係琴晚嗰、那個示威者嘅行動，佢哋好多時都係自發性嘅咯，因為去到一個程度已經係你唔知點樣再帶領啲，好難再俾指令去俾啲群眾去向邊個方向啦。但係群眾咧，佢就有自發性，知道咧要點樣做，去幾時攻幾時守，咁令到啲警方都係一度係停止向。群眾攻擊呢個催淚彈， 因為其實而家咧已經完全可以講得上係冇任何一個嘅指揮者喺當中啦，群眾所有嘅活動啦，包括尤其是即係佔領旺角呢一邊，其實我最初我都係喺即係高登嗰見到個 post， 跟住有人咁樣嘅建議，跟住點知後屘就十點幾嘅時候就真係咁樣做咗出嚟，其實純粹就係即係一大眾嘅市民大家自發咁去做嘅， 係啊， 所以即係過往警方一路都會用一種就係、是、拉嗰個主辦人嘅 拉個頭目， 係啦、啊，咁就令到大家即係冇咗個人 lead， 咁就大家唔知點算好。咁而家就調翻轉，根本就完全冇人 lead 咁嘅情況之下，咁警察咧都唔知點做好。因為其實始終睇翻而家個情況咧，每一個地點咧都係有幾千人啦。咁你加埋每 total 大概15000人左右啦，根本就警方就冇可能拉得曬咁多咁嘅數量嘅人嘅。通常嘅情況只能夠拉幾個，跟住等你啲人驚啦。甚至最多講緊係上次7月1號、7月2號凌晨所嗰、那個學界佔中嘅情況，警方係拉咗500多人。是可以話係一個超長的時間，用了大概是由夜晚兩點拉到朝頭早的8-9點都仲未拉完嘅，而那次是講緊500人啫。但是而家基本上每一個地點咧都講緊大概有5000人，旺角就比較少啦。咁但係旺角咧仲有一啲堵路嘅行動啦，包括而家大家畫面都可以見到有幾架即係幾個大嘅即係嗰啲貨櫃車咧。 係3點幾嘅時分啦，喺旺角係咪旺角相見？ 係旺角嚟㗎。 係啦，旺角咁就有司機發起呢、這個死火行動啊， 即係用啲。車去進行一個堵路行動， 呢個就4點嘅， 係咁咁就令到警方基本上其實係好難去清倒走啲車咧，即係因為你清車同埋清人就完全唔同嘅做法嚟嘅。你清人可能你出動一啲防暴警察，咁嗰啲警察就即係可能係即係會行動得靈活啲嘅。咁但係你清走車咧，你一定要有拖車，你先至可能做到呢一個行動。咁變相你冇可能兩樣嘢一齊出嘅情況之下咧，就算佢清走咗其中一樣咧，另外即係人或者車咧，咁是但另外一樣嘢咧，都其實已經足夠去攤滿翻嗰一個路段㗎啦。 其實昨日咧去到5點到咧，金鐘仲有7000，旺角有5000，銅鑼灣都有4000。其實係呢個位咧，應該係啲人慢慢散去，好攰，諗住咧瞓幾個鐘咧可以翻工嘅時候嚟嘅。咁有呢啲咁樣嘅人數咧，根本係係一個完全唔同嘅景象嚟嘅。係， 譬如咧，喺12點幾嘅時候咧，11點半之前，因為其實有消息就指可能會出動橡膠子彈啊等等嗰啲好多謠言，其實昨日好多謠言滿天飛，咁我哋陣間都會再講下嘅。咁有好多聽到呢啲謠言嘅人咧，就可能就覺得好驚慌，就想撤離啦。咁但係一路行，可能沿住呢個灣仔告示打道嘅方向咧，咁另外又再收到風，銅鑼灣其實原來 SOGO 嗰度都有人聚集嘅。咁其實有啲群眾就係諗住係離開金鐘嘅時候咧，就去咗銅鑼灣SOGO 嗰度聚集咯。咁嗰度亦都係 hold 咗一啲本來係想走嘅群眾噶。係啦，咁樣其實繼續呢個行動咧，我覺得最緊要係。大家都出嚟咯，因為我覺得昨日嗰個反應就係好多人問我有冇事，好多人 send 好多 WhatsApp 俾我話，我幾時可能會出動呢個 M16 啊、橡膠子彈等等等等。咁最重要都係要繼續叫多啲人嚟，將呢個行動繼續去升級，咁我哋先至可以真正咁樣得到呢個話語權。 而且群眾力量實在太強大了，即係當日咧，我即係琴日嘅時候咧，我喺呢一個嘅下角道嗰度咧，咁其實當時係有好多嘅嘅示威者咧，係俾呢個胡椒噴霧係噴到對眼啊，跟住有好多嘅人係亦都係受到呢一個咁樣嘅催淚彈去攻擊到啦。咁而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係有極多嘅市民咧係突然間係喺冇任何人領導嘅情況之下，係自發地係。 製造咗一條嘅物資鏈出嚟，去運送一啲物資出嚟。咁然之後，大家都識讓開啲道路出嚟咧，去俾一啲救援嘅人員去進入一啲去救援啲傷者。即係其實咧，即係唔單止係即係喺嗰個情況之下咧，其實大家都係一個極喺冇人領導之下，係有一個極有效率嘅情況咧，去即係進行呢個抗爭啦。咁其實咧呢一個嘅。即係最緊要就係群眾嗰個力量，嗰個團結嘅力量咧，係真係可以做到一個好強大力量去對抗呢一個政權嘅咯。 係呢樣嘢係其實琴日發生嘅嘢咧，好多新嘅嘢，我哋以前未見到嘅嘢，我哋係太多嘢可以講，同埋太多嘢可以分析嘅。咁我哋已經係分咗第四節出去咧，係嘗試去分析一下，即係我哋琴日見到嘅嘢嘅，其實係包括咗頭先日朗所講嘅 ，Rex 佢先講過嘅話，即係例如好多人即係會話即係突然間會問你，即係係咪安全啊？咁呢個問題。 嗯，咁呢、這個咁就留翻第四節先講。咁而家我哋最緊要嘅都係呼籲翻大家而家睇緊 live 喺無論喺邊一度嘅情況啦，只要你係喺香港嘅話，就希望你都可以出嚟抗爭啦。因為咁多位抗爭者咧，佢哋經過咗一晚啦，到而家已經八點幾，差唔多九點嘅情況，佢哋已經捱咗好耐嘅啦。佢哋又即係會唔夠瞓啊，又唔夠食物同埋水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係冇可能堅持得耐。咁所以一定要有一啲人去接替翻佢哋，咁大家輪流，咁可以俾佢哋去休息翻啦。咁樣先至可以令到個運動可以持續咁繼續擴展落去。係， 同埋其實佢哋而家。因為好耐冇瞓覺，或者瞓得好少，佢哋個精神狀態都係同我一樣，係處於有少少亢奮嘅狀態。咁呢個情緒其實係危險嘅，咁所以佢哋係需要休息，可以繼續去得到呢個據點嘅。咁樣我都真係呼籲大家，而家無論你做緊啲乜嘢，你係學生又好，你係翻工又好，你都落去你。去支援呢啲市民，去支援呢啲學生，去繼續令到呢個運動可以繼續升級。 嗯，同埋即係我頭先都講過啦，五點零六點就係警察換班嘅時間啦。咁所以而家新嘅呢一批警察咧，基本上佢哋嗰個體力咧同埋精神咧，都係會比啱先夜晚嘅嗰一批咧更加好噶啦。再加上現在警方已經係即係毫不留情喪射緊嗰啲催淚彈啦。咁呢個陣間再講多啲啦。咁跟住所以咧係需要更加多嘅市民。走出嚟，一來就可以增加翻個人數，二來就係最需要俾原本嗰啲人可以休息翻，同埋你越多嘅人咧，係越即係我哋經常都會講啦，你多啲人，每人行出多一步嘅時候咧，咁你哋大家每人所需要付出嘅代價咧就會少好多。 係咯，即係付出嘅人越多，犧牲嘅人越少啦，就係。 咁而且我哋佔領嘅目的其實就係為咗去攤緩呢個社會令到呢社會無法繼續運作落去啦。咁而我哋而家即係而家我哋已經係達到咗一定嘅目的嘅啦。咁因為其實而家教育局已經宣布咗啦，呢個灣仔同埋中西區嘅所有學校係停課啦，亦都有多條嘅巴士路線咧，亦都係要停多條巴士路線以及係電車嘅路線都係停駛啦。咁所以其實咧，我哋而家已經係成功地係做到我哋抗爭目的嘅第一步咯。咁所以希望我哋唔好將呢一股嘅力量唔好俾佢停落去，希望大家有更加多人去落去支持佢哋，將呢一股嘅力量去繼續延續落去咯。 嗯，尤其是今次大家咁難得即係可以咁勇武咁踏出咗呢一步，而且仲可以擴散到周圍都係嘅時候，咁大家即係唔好話就咁哦，可今次大家行出咗啦，終於行到馬路啦，咁就覺得滿足，而係我哋要更加將呢一個運動咧繼續擴展落去啦，即係喺街道上面大家自發行出街啦，支援下喺當場嘅市民啦。而亦另一方面咧，周圍你哋都可以見到啦，一啲罷課啊，一啲罷工罷市嘅行動咧，都係喺度提出咗出嚟嘅。咁所以咧係各方面咧，大家都係需要即係希望可以做多啲嘅。咁所以而家大家可以做嘅咧，就係行出嚟為大家為而家嘅呢一批嘅。示威者， 而家有8000多人睇緊 live 啦， 近9000人 睇緊 live 啦， 近九千。 咁你落去啦，系咯，落去睇現場啦，系咯，落去有現場睇，即系一人一世物一世，一世人一次，真系呢個長片真系都唔系幾容易見到啊！咁你哋就即系再次呼籲你哋落去支持而家喺街頭裡面抗爭緊嘅市民，好。咁 同埋就可以準備埋一啲物資俾佢哋咧，因為經過咗一晚嘅消耗咧，即係水啊、食物啊等等咧，其實都係好唔足夠嘅。 係最緊要有乾淨嘅水啊、濕毛巾啦、啊、眼罩啊，因為當如果真係發放催淚彈嘅時候，你有一條濕毛巾係真係差好遠嘅，佢係可以delay 咗你吸入嗰啲催淚氣體嗰個係可以即係舒緩嗰個程度好好嘅。係啦，咁落去嘅市民帶多啲物資，咁去支持。在場的市民，好。 咁啊，咁今次就到此為止啦。咁下一節呢我哋就會講返關於警察琴日粗暴對待示威者嘅一啲事情嘅。 好，拜拜， 好，下一節見。